牵在我手里，爱过你无人尽是。机场，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，不见了。说好了，用你给我的翅膀。 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飘荡在白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眼前，捏成你的心声，随风跟着我，一颗一颗吃掉你走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飘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夕阳夕阳飞翔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涯，手牵手一步不散不四不往直前，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两千线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前走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两千线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星世界。 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，任俊峰商业大楼，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，整租和分租均可。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，13831663890。 生活与梦想只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说过出乎我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我的你。

来不及讲得太晚的对不起。